有想是吧？能去柬埔寨，能听你讲，我帮咱可能柬埔寨那家的，到个了当中咱都羡慕的。东巴对接将来给上子，就是我在你上公司，然后对接上了一栏，你没本做上了所然的，工资多半包的现金咯，就见多半包的现金，工资多半包的现金咯，我上身上我两块被钱难就我遭遇。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福，此缘皆如来真实也。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藏文的地藏经啊，比较多一点。这个变应该稍微再大一点。有没有没有字还是是不是印不上？啊？什么？大印体不行是吧？那你来在这个边稍微打两边的，总体上还可以。那我那个前面念一下那个藏文啊，然后你们看看那个。就汉文对一下，如果有调的或者是有什么的话呢，既懂藏文又懂汉文的这些人可以看一下，就看到你们看汉文就可以，我念藏文，我念到哪里。上主神话三一年部上主神话三一年部在于木龙金都一下去做这个，不是念传承，就是校对啊，就是为了校对的目的。三地等上次三话谈着了上次了那个的和多把电视呢真正的甚至杂三地啊那呢人跟马云一切的秋风呢就说第一次秀进今天正没把那就都没把就都没比三地等上次三话亲不能谈几个等地呢真正的小家的吧小家的别你们那都变今天的三地没几笔写了到三地没几笔怎么就多了点呢sem chin ogdor ka nam tar ja de de ke chur nam lag bram ken da la rap to to cha ok nam bram za to de de ke rang rang ka ne ne ngag de chom den de la de de ke rang rang ka nyang ne ngag ne chom den de la kam ra ra shi so ra ra shi so ra ra shi ra ra shi ra ra shi ra ra shi ra kam ra ra shi so ga ba看这个习俗，看这个习俗，对你中等的几日，怎么在你我的三位，我三位正全部接送些车主出发的，这样做吧，全部我三位正当，写了当年纪全部我三位正当，写了个进步国三律政党，八月的新版进步国三律政党，党员证进步国三律政党，转西版进步国三律政党，总统进步国三律政党，永定进步国三律政党，江浙进步国三律政党，多通个进步国三律政党，第二个就他们的政党，第二个就他们的国三律政党，去年我们三律这样，那做这不是结的。对呀，人比跑人都先比咋样的？吃真比跑人都先比咋样？肉比跑人都先比咋样的？做的跑人都先比咋样的？上分的跑人都先比咋样的？写日记跑人都先比咋样的？先把他年纪跑人都先比咋样的？干了当当牛的跑人都先比咋样的？那么助理咋样的？上班没比咋样的？写日记咋样的？写日全部咋样？身体安如咋样的？身体安如全部咋样的？正当这。这咋样的？正当这在进步咋样的？在这绝对没比咋样长的。门前进几天的，当几天人 半年什么都没把张林地比拉到乐到妈妈人老说把什么事咋什么叫你的人地说第一样也请日月当什么事咋什么当他知道干等当车干当人车王西当藏里当藏吧等等等等藏吧情报当我中当擦没过当我死了当给中当擦没给当给给当苏能接当真没过当苏能干吧当这位切当那戏没把当马切瓦党、马东瓦党、建农瓦党、新政通瓦党、国民党、王旭清博党、南康太一党、南兴太一党、建阳梅巴党、尤德门门梅的吉哈党、乐党、杰顿拉，说把他们向内的人地说，第二门进去的德党、进去的现代，那温俄、江苏哈党、赤龙格哈党、赤乌哈党、新格哈党、日乌哈党、西哈党、西格哈党。这个拉党、罗托克拉党、尼姆拉党、参谋拉党、南基拉党、和南基拉党、扎东格拉党、自信格拉拉，说白了，那点地数，对你们经济的得当，就等简单的，他不这一点不难的，木安边这一点不当，城镇边这一点不当，立即总镇边这一点不当，我这当看，看门镇边这一点不当，都对边这一点不当，先把奖金这一点不当。所能当攀爬人民这一点不当，个给钱本这一点不拉索把那点人利索。我这次讲地藏经了。这次讲地藏经的话呢，我不是特别详细的讲啊，就大概的讲，因为我看到那个详细的逐字逐句的讲的话呢，应该是在韩地有很多的注释讲义讲记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想也可能没有必要，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学过很多遍，就是所以这个地藏经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就有些是一辈子是每天都在念地藏经，有些是应该听过很多次学过很多遍，就这样的话呢，我想如果特别详细讲呢，就是也不一定有这个必要。那我为什么这次讲呢，就是就有几个原因吧，就是一个原因的话呢，因为我今年那个就是把它这个翻译成藏文吧，翻译成藏文的话呢，其实藏文的大藏经是浩如烟海，就是非常多的，就是所以可能也许不缺这一点，但确实我也寻找整个大藏经当中的话呢，没有找到就是藏文的地藏经，然后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话呢，就是地藏十论经啊，还有那个就是占察三藏差别经啊，就是那么这个地藏三经啊，就是很出名的。那么藏文当中呢，就是只有这个地藏十论经啊，就是没有。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呢，我想，这个斯刹南陀他应该1300多年前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都已经这个翻译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藏文的地藏经呢，就是就可能没有。没有的话呢，我本来打算是。这个19年的年底开始吧，年底开始的话，那就是准备2年的时间当中把它翻译完。就是我当时发的是这个愿，就是我现在看到日记里面也是当时这样写的。但后来呢，那个因为疫情期间吧，就是然后呢，再加上我也就是不能出去，还有种种的一些原因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每天都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就其他的这个嘛，就是当时我们也放假了，就是去年大概是应该是从二月份开始翻译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地藏经的藏文的翻译呢，就是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都就完成了，就是所以每天都一的，就是就现在看到好像是比较多的，就是就看起来比较多的，当时呢不知不觉就译出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为了一个校对吧，就是这次我看我们这里也有很多懂藏文的懂汉文的，然后我这边 念一遍的话，下面如果有明确的一些错别字啊，或者说有一些汉文就是不太对应的地方的话，那就是要校正啊，就是校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次讲《地藏经》是这个是，一般以前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论士，他就造了一个论的话，最好呢就是在从中当中就是就跟这个最开始的线性部分呢要降一遍，就是有这样的在藏地那个有这样的嘛，就是包括这个摩诃仁波切就是写这个《中观庄严论释》，就他写完了以后，好像8个弟子是吧？18位弟子有没有？后面的文字当中有没有？给8个弟子讲了一遍是吧？有没有？啊，写了没《中观庄严论释》，中观版是谁呀？这是专辑里面说的，还是是那个有没有？现在开始这个问那个网络爷爷是吧？百度老师，有没有后面？好像没有，后面后文都没有啊？有吧？不记得有。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有一个，比如说论点呢，就是刚刚那个，就造完了一合的话，那就是第数辟的这个卷数当中呢，就是要有降一点。当然这个翻译的话呢，就是可能也不是这个翻成汉语的，就是我一般翻成汉语的话呢，给你们讲一遍，然后翻成藏语的话呢，就可能那个用藏语来讲的话，现在很长时间也没有降，就是可能也不一定能降。就是去年我那个前几年翻译那个观经啊，就是当时有几个堪布一直那个就是给我拉一些东西，就是什么地毯啊，就是这样那样的东西，然后让我给僧众讲一遍，然后我把这个地毯和哈达那些都结束了，就是降没有降给他。有点坏啊，他们可能很不高兴。然后我也没有加成，就是所以我现在可能用藏语的，尤其是僧众多一点的话，那就是好长时间都没有降，就所以地藏经也没有打算就是降。但是这次的话，那就是也算是在这里人世间当中，也是就创造一个缘起吧，就是。反正你们虽然听不懂，但是呢，也给大家念一遍，就是也没有人记句，就是所以藏文字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地藏经呢，就是确实是功德非常大，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一直讲这个地藏经的地藏的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嘛。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拉隆的话呢，每年都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转法轮日的时候呢，也叫这个普贤云光法会，也叫这个地藏法会。在这个法会当中的话呢，主要是念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和还有那个，就是长咒啊，就念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的咒语，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视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这样的这种法门呢，就是这个地藏法门，就是在这个汉地弘扬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就我想这次呢，就是也给大家就是念一遍，给大家一起学一遍的话呢，以后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应该是有这种弘扬这个正法的机会啊。有了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可能你在曾经这个求学的时候。得过这样的法呢，就是又截然不同的就是所以这种缘起和这种这个虽然我们这个藏地呢，就是没有现在地藏经的这个传承，但是呢，应该说这个地藏法门的这个传承和加持呢是有的，因为法王如意宝是我自己认为就是他老人家是特别特别就是对地藏菩萨是有特殊的一种因缘，在他相续当中呢有特殊的加持。所以，我们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学员每次开那个地藏法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这种用百倍的这种信心来，就是念诵过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啊，好多 就好多遍，就在八天当中的话呢，那个时候的信心也是确实是很强烈，就是非常强烈的信心当中呢，就是念过这个地藏这个菩萨的这种名号啊，就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也应该这种法门的这个加持和法门的这种传承应该是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很希望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将来呢，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啊，尤其是在各大城市里面的话呢，很多人对那个地藏法门的这种信心就是非常大的，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妓院。就是我当时那个翻译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都想，哎，以后应该是要劝大家就是这个鼓励念地藏经，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学地藏法门，要这个。对整个世界而言的话呢，就是如果大家多造一些什么地藏像啊，多印一些地藏菩萨、地藏这个经的这个书啊，还有呢，就是大家经常恭诵这个地藏菩萨的名号和咒语的话呢，应该是对整个世界就是带来就是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就是每一个人来讲呢，对今生和对来世的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当时也是经常这样想的，所以我的第二个原因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法门的这个传承也好，这个地藏法门的这种加持的话呢，流传给这个拜师，或者是流传于十方呢，就是有不共的一种缘起吧。就是包括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应该是八大菩萨传里面的这个地藏这个菩萨的传记啊。就是以前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跟86年的时候，就是跟法王一起这个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到了一些深山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文革期间的话呢，很多深山都是有一些可能就是误染物了，就是有一些晦气。然后法王呢，就是当时做一些这个深山的这个沐浴啊，就是做一些金刚吹沫的一些这个沐浴。然后呢，就是念这个地藏这个地藏赞，摩诃仁波切的这个瞻仰的这个大地庄严论的那个赞颂。然后呢，就是念一些这个名号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从个人而言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法门的这个传承方面的话呢，应该有一些不共的这个缘起，就是这是我这次要讲的，讲地藏经的这个原因当中的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呢，大家也是知道是这个，尤其是这个今年庚子年呐，就确实是对整个世界来讲。灾难重重啊，就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疫情，就是现在的是已经全世界而言的话呢，就是大概可能有死了这个50多万人了，就50多万人。然后那个就是对整个世界来讲，现在也是在像这个印度啊、美国啊有些地方的话呢，它每天都是就是上万，就是。是几万的这种增速，就是一直就是没办法控制，所以这也是非常这个可怕的现象。还有的话呢，就是地碎火崩各种这个灾难啊，就是就那天讲的一样，就是像这个尤其是鼠疫啊，就是这些的话呢，也是特别担心的。从历史上看的话呢，就是它夺走的人的生命比应该疫情就是重得多啊，就是就以前澳洲这边的话，那就几千万人的这种生命，短短的时间当中都已经这个夺走了。所以，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内蒙古啊，有些地方就是也有发生嘛，但说是是后来控制，但具体怎么样，以后也很难说的。更严重的话，那就是最近也是这个，我看到那个央视的这个新闻当中啊，就是说是从昨天的新闻当中说是，3385万人次这个已经受灾，就是有100多人这个遇难等等，就是就光说这个中国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在从这个新闻当中，就是公开的这些信息来看的话呢，就是应该很多人是非常的这个可怜吧，啊，就是出现这些自然灾害的话呢，就是很多人的很难以这个面对，不管是从这个这个哪方面，就是包括经济上的损失呢，就是新闻上说是大概是这个接近7亿人民币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也是个很大的这种损失也好，很大的这种。这个灾难呢、啊。 就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那就是可能还有就是很多的，包括现在这个各个国家，比如说美国与中国也好，就中国与这个印度也好，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日本啊，就是什么这个这个欧洲啊，就是就什么这个就很多的这种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就是也非常紧张当中。啊，就是这个，这种形势呢，就是越来越严峻。这样的时候呢，好像天灾人祸也好，我们经常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这个疾病啊，灾荒啊，还有呢就是盗病啊，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战争啊、机会啊，就是灾难啊、饥荒啊，就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这个出现。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终身的福报可能是确实是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终身的福报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也许可能我们终身呢，就是造的恶业呢，就是比较可怕的。就是现在依靠科技技术的话呢，可能就是杀生也好，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伤害生命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跟以往就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有时候的话呢，也许可能就人们的话呢，就是不得不就是在就是感受这个现世现报。但不管怎么样呢，我自己在想呢，就最近我们应该大家一起来这个，一方面就是祈祷这个地藏王菩萨，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弘扬这样的这种地藏法门的话呢，那么就是地藏菩萨呢，可以说是满足众生的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愿望方面呢，比那个其他的。任何这个菩萨都是，就是有这个超胜的这种力量吧。就是《地藏十轮经》当中也是讲过，比如说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的话呢，在他们面前就是这个拜戒当中，就是祈祷啊、供养啊、皈依啊、地名啊，那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如这个就我们就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这个供诵。定力这个地藏王菩萨的这个功德，这个殊胜，尤其是满足众生的这个愿望方面的话呢，它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如意宝啊，就是真正的这个如意宝啊，像又一宝又一宝，有些时候是不知道叫又一宝又一宝，一般你们经常说是这个日啊，就好像很难，但有些人是又一宝又一宝，所以这个。地藏王菩萨是真正是，他是这个就满足众生这个愿望的又一宝，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大家也应该是最近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必要，就是今年的话，大家共同这个这样的祈祷。虽然我们这次这个听课的人呢，就是认识。历史上看呢，就是也算是比较少的，就是但是不仅仅这个不一定是人上了没有这个起作用的。我想我们这里也是这个应该有很多都是塑造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价值。我们应该用虔诚的信心来祈祷就是全请这个诸佛菩萨的话呢，应该诸佛菩萨的在这个世间当中。有这个一定的这种威慑力啊，就是除非是我们众生的真正的这个功业，就是出就是现前，那真正的功业现前的话，那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可以逆转的，有一些这个业的话呢，它可以呢就是转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像我们这个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是每天都是，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稍微就是。这个地藏法会今年都不一定能开得成，我们就每天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念几遍，就是地藏菩萨的名号啊，就是大家心里呢应该想，就是愿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如今就是不愉快的这些灾难呢，就是就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就今年冬天之前的是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灾难都要这个消失，就是让。就像现在人们说的是这个什么，人如果要死的话，死亡率就是到的最低的，就是什么这个受灾难的人数呢，要尽量的到到最少的，就是要到到这样的目的呢，大家我们这个来虔诚的信心要这个祈祷，就是地藏王菩萨，我们一般都是祈祷什么这个鬼神啊，就是世间土地神的话，那就是他们也是这个有意无意的，就是会给我们赐予这个。 加持和这种功德和力量啊，就是那更何况说是地藏王菩萨是这么长时间，就是他说是这个敌有不空，誓不成佛，就是那这样的这种发愿的话呢，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这次主要讲的话，那就是不是什么这个理论上，就是我引用多很多的校正啊、例证啊，然后我们有些法师呢，就是经常是为了炫耀自己的非常这个超胜的这个智慧，就是4、5个小时当中的是一直不看书，就是讲很多的。其实我们如果也要就是在僧众面前要炫耀自己的话，多看一点书的话，那有时候也可能会这样的。我们出去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去讲的时候呢，一般就是投稿，就是给他们也是像讲一点。但是这个呢，就是也许可能有意义，就是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呢，就哇，我们堪布堪布好厉害哦，真的是他一个字都不看，就是那么就是啰啰嗦嗦的。开玩笑，啰啰嗦嗦不是啊，就是那个，所以我们这个我也是这个，如果要给大家面前就是展现很多的这个教理的话，那在地藏经上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应用教理的。就因此呢，这次主要适用方面啊，就我们自身也是在这个在这样的灾难当中，就是明年就是在世间还是能不能在世间也不好说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也好，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话，那就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重重的时间当中呢，让他们就是应该得到这个健康，得到平安，得到这个幸福，得到圆满。因为现在可能我们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就是不管在哪方面的话，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在真正的这个大城市里面呢，就是许多国家的这种这个就遭遇到的这个生活来讲的话呢，那跟这个以往是就完全不同的啊。就短短的这一年当中的话，那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以前是像天人一样的话呢，现在都变成这个像地狱一样的这个生活。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痛苦呢，就是很容易，就展现在人们的这种身心当中啊，就是无常就是无常，就很快的时间当中，你以前就是享受的特别特别好，那么一下子就有些是当下就离开了，有些是虽然没有离开，但是呢，确实是工作也是，比如说做生意做不下去，就是然后这个放款呐、撤款呐，就是房贷、车贷，就是很多都是还不上去。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好像自杀也是没办法，就是有点舍不得杀自己。然后就如果不杀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秋天秋地，就不管到哪里的话，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所以有时候真的看到这些众生的这个亲身的这种感受的话，那就是也是特别的这种自然啊，就是特别自然。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就是祈祷这个地藏王菩萨，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上求三娃三娃金菩萨依娘波罗僧伽罗尊都调尊者，我在娘波聚集都觉当咋巴摩罗尽在你比，南美一些坚持挣扎，挣扎过那当算就休。好，下面继续讲这个地藏经啊，就是这个地藏经呢， 地藏经的注释啊比较多，今天我让那个我们的图书馆这边给我提供了一些，我们这边的是有10多本书啊，就那我害怕到时候我看你们做的这个编号都比较好，我的那个书比较多，到时候会那个入于其他当中去了，所以比较担心，就全部放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看。总的来看呢，还是我们这个图书馆挺好的啊。有时候你们也这个，当然可能他们是特殊的，不一定不借吧，借不借？外面还是要借是吧？得谁都借，不是吧？我以前不是，所以可能那个如果到那里去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啊。那里。其实如果我们以前那个正在求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图书馆的话，确实可能特别的这种开心吧。每天都是在那个浸润的这个大海当中游泳，那么无忧无虑的，很好的。那现在事情也多，这个如果看多了，这个眼睛不好，再加上的话呢，可能那个有一定的困难。不过这样的这种图书馆呢，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发行人员啊。以后可能还要有一些，我前天还是去了，去的话呢，我们现在可能英语的那个大藏经和有些外语的这方面的资料稍微少一点，我们可能以后有人供养的话呢，也可以接受啊。不管是日语的，这个英语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请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方面，我那天忘了说，要可能，看看，一个是我们这边的有些藏文和应该总体上是非常不错的，短短的时间当中，基本上上下的除了个别的房间以外都满了。那么以后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比较珍贵的书的话呢，也可以接受啊。然后我在那个驾校那边的话呢，也准备做一个图书馆。去年很多道友呢也给了一部分，可能中间因为中间这个也放弃了，但是这个呢实际上以后的话呢也可以接受，这个不管是哪种这个书啊，只要是这个是占星的，这个内容是应该很好的，那样的这个书的话呢，实践的书也可以，然后不同文字的书呢也可以，到时候呢如果这个寄到我们学院这边的话也可以，或者是寄到我们这个家乡那边的学校啊，都可以。所以我也那个像这个在有生之年当中的话，那应该是尽量的寄建这个图书馆啊，包括以前我们去英国啊，去很多地方的时候，心里想啊，如果我们这个拉荣有这样的这个图书馆多好，因为这里的僧众都是在求学的人，那求学的人呢而言，对这个知识的保障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那个哈佛大学的话，那特别多的图书馆，而且他们的图书馆的话，那白天晚上都是开着灯的，晚上凌晨2、3点钟的时候，还是这个人特别多的，一直是这样的，不知道他们什么原因，一直这样这个给我看的，所以当时特别特别的羡慕。那后来的话呢，也三宝的加持，很多因缘呢，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折腾的，说实话，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那么顺顺利利，但总的来讲的话，那应该，好像也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发行人员的话呢，还要继续的录你，那天看播也去了，他也很开心的，然后，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对僧众对这个求学智慧方面有意义的这些求智慧方面有意义的这些呢，这个僧众也是这个发心啊，这个很重要，大家发的心呢，应该很亲近的，很感谢所以我的刚才虽然拉了这个十几门书，但是呢，确实也没有时间，也看的也，基本上都是没有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看的，但是可能有点困难吧，再看看怎么样。凡是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什么汉地的以前的什么这个宣化上人啊，包括那个金老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蒙参老和尚啊，我那天 翻译藏文的时候呢，也是看了一些，就是看了一些，这个以前的这个大德们，就是他们的一些书。其实这个，就我们这个《地藏经》的话呢，就是这个可能在这里要说一下，就是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怀疑，就是这个是不是伪经？就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以前也是在提过这方面的这个疑问，就是然后我也。就如果是这个魏晋呢，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也想这个没有必要，这个翻译就是翻成藏语呢，就是没有必要。有怀疑的话呢，没有必要。然后这个之前的话呢，我也就是一方面是这个经文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读了几遍，就是同时的话呢，也看过这个前辈大德们的一些这个他们的这个评价，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印光大师也好，欧益大师也好，还有这个念慈大师也好，弘一大师也好，那么就是。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他们都是非常的这个认可。然后我也看呢，就是他们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魏晋的话呢？就是其实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就是一个理由呢，就是说是四萨南陀的那个就是这个目录当中就是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就四萨南陀的目录当中的话呢，还有其他的有一些经的话呢，也是没有这个发现的，就是这一点呢不能就是代表的。而且当时那个从历史来看的话呢，就是应该四萨南陀是当时武则天就是特别的就是因为武则天是就是特别就是应该说是她是汉地的一个法王吧，就是对佛法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她呢就是她就引起呢就是到洛阳来就是翻译那个八十华严。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六十化验呢，就是其他的有些化验是当时是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完整，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就请这个四萨南陀，然后四萨南陀在那个洛阳的话呢，就是他就建立这个一场啊，就是然后呢就是翻译这个化验，就是后来的话呢，好像他的母亲死了是什么原因，又回到这个新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武则天都是不在王位，就是还在有些历史上看呢，有一些这个什么一些这个奸臣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四萨南陀都是特别的这种就是不恭敬啊，就是不恭敬，所以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如果去翻译的话呢，就是那就不一定是这个在目录当中，所以我们一般的像门朋若波切的传记这个著作的话呢，就是在目录当中就是没有的好。好多都就是后面也有这个发现的啊，就是他的那个著作的目录当中没有的也有，像藏地的这个荣松班哲达的这个著作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没有的，而且这些都是近代的，就是近代的这些大的，像我们以前的那个多蒙寺的富藏大师德钦朗巴他的。那个目录，这个作品的目录当中没有的。后来呢，就是他的很多副藏品的是在不同的地方都已经找到了。所以这么这个不到100年左右的时候的这样的这个就接近100年左右吧，就是100年左右的这些大德们的这种有些著作的话，那目录当中没有的话呢，那就是以前这个300多年前的四萨南陀在那个时候。如果没目录当中没有的话，那就是也不一定是没有，就是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些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到底就是梵文本里面有没有，就是这种说法。其实这个梵文本当中是应该有的，因为梵文本当中有的话，那不一定是现在就是全部能找得到的。就这是历史上的所有的这个过境的译本的话，那就是有些是在这个梵文当中找到的，有些是梵文当中是找不到的。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就公认的这些真正的这个经典的话呢，就是也没有，有些是就是梵文当中也找不到。但是唯一的一个很好的证据的话呢，后来在敦煌的那个文献里面的话呢，能找到了这个《地藏经》的话呢，就是西夏文啊，就是当时西夏文呐，就是还有这个叙利亚文呐，还有藏文呐，就是还有蒙古文呐，很多的那种这个文藏啊，就是所以现在这个历史学家很多考古学家呢，认为是这个敦煌的这个书籍啊，如果在敦煌当中用的话呢，有的话呢，那么历史当中应该是非常正确的，包括日本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所以呢， 就是这个西夏文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地藏经的这个残缺本呢，就是一直是有的。就这一点呢，就是很多历史学家都是公认的。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地藏经的整个的这个文笔啊，就是它的这个文笔的话呢，就是我当时也觉得是，到底是它南陀的这个文笔是不是一样呢？就是我这个纪念的话，那特意把那个八十花样里面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用词跟，因为一个作者他写的话，然后一个译者他写的话呢，他有一个特殊的这种名词的这种这个使用方法，就这一点就是我们一般来就是做翻译的人呢，就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我今年呢，就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把这个八十花样里面的就是很多诸佛菩萨的名号也好，净土的名号也好，然后他的这个称呼方式跟这个地藏经的这种称呼方式和文笔方式的话呢，就是一一的这个对照，就是对照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相似啊，就是应该完全是这个相通的，就是所以呢，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就应该说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话意，就是然后呢，就是确定就是这个翻成那个藏语，不然的话呢，要这个要翻成一个这个藏语，就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再加上是我这个翻译一个就是有争议的这个经典的话呢，我觉得是对后人就是留下来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多大的这个价值吧，就是没有很高的价值，就是但是我自己觉得呢是这样的。那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是这样说呢？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地藏经，就是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真正的这些经典，就是我们那天讲楞严经的时候也是说过一些吧。现在实践人的话呢，他们自己是一种学者啊，或者是自己呢就是只懂的某个经典的一些他的这个风格，然后呢就是如果不适合他的这种风格，甚至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主观呢就是有点不适应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是就决定呢就是这个是伪经啊，这个是伪论啊，就是这个是假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然后这样一说一传十十传百，就是就最后的话呢，就大家会就是在社会上就是会有这样的这种议论，就是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可怜的，造了非常大的这个恶业。因为有些人没有智慧的，没有观察的，像我们的话呢，一辈子都是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就是应该研究也好，翻译也好，学习也好，文思也好，都已经这个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这种经验吧。就是我们可能不容易骗，就是就像我们一个特别就是擅长这个一些这个做商业的话，那就是可能其他人就是不容易就是欺骗他，就是所以我们也一般就是应该清楚就是哪些是伪经，哪些是不是伪经。这样但是其他有些人的话，那人云亦云，就是别人尤其是这个一些大学老师啊，就是他们都是就开始以各种这个就是似是而非，就是或者相似的理由来就是开始就诽谤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做事的这些众生的话，那就是他没有一个就是非常正确的见解，然后呢就是他依靠一个他的这种低劣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也是这个随顺他们啊，就是护和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的话呢，可能自他都就是就堕入就是越来越就是可怕的这个就是深渊当中啊，就是这一点呢无必要这个谨慎，就是还有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是也值得澄清的，该澄清的地方呢应该澄清。就像我们当时讲楞严经的时候呢也是讲过吧，就是有个别的这个学者，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观点的话呢，一直最后在历史上呢就是留下了什么样的，就是大家都产生怀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现象。所以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我们不能就是像是我们要修安忍，就是本来你修安忍真正跟金刚道友啊，就是跟其他方面的话呢不修安忍，就是然后别人就是废帮啊，就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无理这个屈劳，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特别有这个有安忍信仰，就什么都不说，没有必要参与这些。其实你这个应该是自己特别的怯懦，就是或者说是自己可能有点愚痴的表现，不然作为佛教徒的话呢，为了这个护持这个正法，就是为了护持这个保护这个道场，就是为了这个维护这个僧团的这个利益的话呢，应该该说的应该说，该做的应该做。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呢，有些时候人啊，就是特别脆弱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啊。就是这一点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就是以后做事情 时间的做事情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特别的，就是看起来也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如软无泥啊，就是然后说话也是这个说的不是很到位的，然后做事情的话，那就是看起来也是好像这个奄奄一息的，就是这样的人的话，那就是世人都会就是欺负你的，都会这个蔑视你的。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人世间当中的话，那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的这种很脆弱的，就是怯懦的，就是这样这个。过下去啊，就是该说的时候，该做的时候呢，应该要坚强的、坚定的，要这个要有毅力，要有这个意志。就是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实践当中，有时候是可能会就是遭到就是别人的这种践踏啊，就是这是有这个可能的。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要就是稍微就是提一下，就是这个《金刚经》呢，就是也是特别就是具有价值力的这个斯塔南托啊，就是他这个翻译的。怎么这个特别好的一个经典？也有那个，从业人员的向来的话呢，有从业人员的那个居住证的人想来听课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现在可能道友们听课呢，就是最近我看到就是好多人就是比较精进，有些比较早，有些比较晚，有些白天也是还是。好像我们这个有时候什么法都没有，有时候就比较多的。但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静静，就是这个很难得的啊，就是确实是，有这个难得的这种性。我看到有些，这个文法的这种精神呢，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大多数人是就是非常不错啊，非常不错的。但有个别的话呢，就可能文法的意啦，就是或者是今天开心的时候就是认真的听，明天不开心的时候那就不太这个愿意听啦，就是这种习气比较重一点。那么这个呢，最好是自己好好忏悔，就是应该精进的学。只是中间就是加一点这样的广告啊，一般广告就是不能就很长时间，就是对吧？广告费就是等一会儿肯定有的。Thank you.